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柴湾永泰道行人桥底去小西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嘅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嘅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咯。 喂，今日讲下呢一个城市先啦。咁啊，讲咗好多年啦 ，Empress 嘅呢个博物馆咁样啊。 我每一日都见到诶呢、這个系啊，佢哋嗰个 咩啊 ，LED 幕墙上太精美，同埋好有故事性咁样。 我住嗰边附近噶嘛，成日都会借头借路去咗嗰个跑步嘅，因为好多外国女仔喺嗰度跑步啦，都有外国男仔嘅，系、哦、啊咁啊，即系你搵日同我去下嗰度跑步，同埋咧我自己呢一段時間就當然未入得啦，咁、但係譬如下個禮拜佢就會開幕，咁今個禮拜咧已經要網上預約㗎啦，咁你要先網上預約先可以。 你預約咗未先？ 我未啊。 會唔會好似之前嗰啲咧？可能一開、開網頁一個鐘頭就已經冇曬飛 了？係啊，咁要睇下啦。咁但係即係有一年時間俾你免費去入去嘅，因為我睇翻啲指引啦、啊，都有講話啊，有一年嘅時間，如果你係香港居民啦、啊，咁啊。你就可以免費入場咁樣。如果你係六歲以下嘅一啲小朋友咧，咁直情預約都唔使添咁樣。咁不過即係嗱，細則嘅嘢你自己揾翻個博物館，我唔係負責經營嘅咁樣。咁總之成壇嘢進場唔使錢，咁你入去感受下嗰個藝術氛圍，我都覺得係好嘅。咁你話喂阿歐、你之前喺嗰度跑開步有咩睇得到啊？咁當然係一個好靚嘅建築物啦。佢最好咧下邊嗰個 cafe 咧有得賣書啊。 啲嘢食 OK 喎，係咪啊？你食過係咪嗱，我反而覺得係咁啊。夜晚黑咧，因為我去跑步嘅時候咧，佢出邊咧有啲凳啊台咁樣行咗喺度嘅，係一個幾好嘅公共空間。我見到咧好多情侶咧都會喺嗰度可能買啲壽司去嗰度食下，跟住可能飲下啤酒啊咁樣。喂，其實我成日覺得香港應該要有啲類似咁嘅地方咯。咁依家真係做到嘅，我覺得，因為你望住維港嘅景緻，嗰、那個係正噶嘛，嗰、那個景係即係你好天氣嘅話，即係。是好舒服咯，即我都想买个叉鸡饭啊，喺旁边同你爬一爬饭盒，系咪啊？ 我其实前几日咧就系、是、去咗佢后面嗰间酒店嘅上面， 系 饮咖啡啦， 总 之会望到落后面，哇！ 唔系上边有上边嘅景致嘅，即系你去到 ICC 上边嗰啲浓乜浓物咧，又有啲靓嘅睇法， 但 系我觉得 down to earth 一啲，贴地一啲。 同埋而家呢个天气好好啊， 系啊系啊， 系啊，有少少风又凉凉地咧。我見到好多人喺嗰度露營啊， 係啊， 露營啦，即係或者野餐啦，咁叫 camping 啦，咁我都覺得係一件上心樂事嚟嘅。 不過咧，佢有一個會員制其實幾好嘅。 哦，係咩？ 係啊，佢嗱，即係我哋可能有可能去啲主題樂園有嗰啲 fast pass 咧， 係 同樣地都會有。 哦， 係啊，即係佢有分 Empress 自己嘅會員啦，有青年會員啦，有家庭會員咁樣分，係、 哦、 啊，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啊，好啊，咁你自己上翻佢哋網站就應該會。 尤其是你明㗎啦，我哋一開嘅嘢通常都好多人㗎嘛。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去睇睇諗諗啦，即係頭先去翻嗰、那個討論個原點，我話哇，香港我講咗好多年啦，我都話啊，如果有一個地方好似新加坡咁樣有個海岸線，咁新加坡咪有個榴蓮劇院嘅，咁嗰成條跑步嗰個步道咧，其實好舒服嘅，俾人哋去慢跑。 其實唔係淨係新加坡，我哋灣區都有啊。 係啦，咁即 海啦， 係啦，灣區又有啦。咁我哋而家去唔到嘛，但我自己心印象就係、是、即係以新加坡嚟做一個臨門，你知當年我哋成日都會追逐嘅對象嚟啊嘛。我都話啊，新加坡嗰個跑步嗰位好舒服， 嗯、 即係十年過去了啦。其實依家咧。圍住氹氹跨咁跑幾正嗱，我自己譬如加住大角咀區啦，咁我嗰度出發啊，跑到西九，西九跟住就跑去星光大道，星光大道就喺紅磡嗰度邊陲咁樣做。 嗰、哦那個海旁好靚，我以前住尖沙咀嘅時候，我都成日落。 其實正啊，嗰、那個位咧，沿住咁樣跑咧。我覺得嚟緊咧，即係跑嗰啲可能八 K 嗰度應該冇十 K 嘅，由大角咀開始跑到紅磡，我估計咁、嗯。但係有八 K 七 K 咧，其實一個幾舒服嘅一個，俾你喺維港一邊咁樣可以睇到景色嘅一個正嘅跑步地方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啦。即係有啲基建嘅錢就真係用咗啦。咁我哋作為香港市民，你有份納税嘅，你都要享受翻係啦，去睇下呢啲藝術文化嘅嘢啦。 咁所以咧，我下次都要帶埋你去珠海。 系啦系啦，带我珠海走一转系嘛？ 走一转， 我珠海嗰个系点噶？ 日月杯 叫日月杯啊！ 日月杯， 日月杯啊！ 系啊，有成个好似贝壳咁嘅剧院喺度嘅，咁佢系附近咧都系一啲休闲地方啦， 系、 有啲 coffee shop 喺度，好靓嘅嗰度。 日月杯，贝壳个杯， 贝壳个杯，系、啊，非常精美嘅地方。 拉我上去见识下啦！ 好啊！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娱乐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要聚焦睇下啲房地产市场啊！咁当然啦，有啊，粤港澳大湾区啊，投资学会主席啊，卢其超博士啊，卢博士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卢博士。 系大家早晨， 讲真嘅，内地房地产一啲议题咧都降温咗啦，亦都冇之前早几个月，哇！大家睇嗰两三只内房股真系咧升升跌跌咁样系咪啊？都好似有一个 problem 出现咗，咁自从内地中央政府出咗几条红线，咁啊要守规矩嘅，亦都有守翻规矩啦。咁呢啲就等阿卢博士去多讲少少啦。其实过去回顾翻啦，嗰一两个月发生紧啲乜嘢事咧？ 系啊，其实由今年暑假开始啊，咁就讲到话啊，有机会有啲内房嘅企业啦，可能佢哋有啲债务还唔到钱啊，咁样咁其实到而家即系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咧？咁其实你话佢哋经营上有冇问题？话啊，会唔会系间公司赚唔到钱，蚀好多钱啊？咁样咁我自己睇翻上市公司，即系本地上市先啦。咁其实大部分嘅企业都系赚到钱嘅。咁但系你话啊，点解突然之间会可能有啲债务问题出现咗啊？咁样咁其实你都睇翻最近新闻咁。中央都有定性咗呢一個話，內房嘅企業有一個流動性嘅問題啊。其實佢哋而家就係面對一個問題，就係銀行因為叫做避險啊，咁佢哋就唔借咁多錢出嚟住啊。咁所以你諗下任何一個企業都好啦，咁喺一個債務嘅問題上邊，好多時都係問銀行借錢噶嘛。咁銀行突然之間收水啦，咁。所以就可能有一個流動性問題出現咗 咁所以就牽涉好多內房債啦，咁樣即係入邊爭啲啊，引起一個火燒連環船啦。咁當然你話個別嘅上市公司事件，我哋就唔評論啦，係啊。不過暫時嚟講，都好似過去尤其是十一國慶之前咧， 就有啲相關嘅措施都真係針對內房嘅，特別係即係根據主席咁樣講啦，即係房子唔係愛嚟炒嘅，係愛嚟住嘅咁樣。咁所以咧個別地方咧都有一啲限價令或者咧叫做限購令咁樣。喂，呢一類又點樣去分析或者點樣睇咧呢啲政策？ 其實如果你話由上年第四季開始啦，咁其實中央就有一啲政策，係咪？其實上年就三條紅線啦，係咪？咁今年上半年嘅時候，亦都有一啲叫做限價或者即係限購添啊，甚至係喺對於購房者嗰度，佢哋申請個按揭嗰一度，有一啲嘅城市直情係可能個按揭成數減低咗，咁你諗下喺香港咁樣啦，如果九成按揭突然之間變做五成按揭，咁我相信都好多好大部分嘅購房者都可能未必俾得起個首期，係咪？咁所以真係喺尤其是第二季、第三季啦，咁真係嗰個內房銷售咧，咁就弱咗少少嘅，比以往係差咗嘅。咁所以點解你話最近？有一啲嘅新聞出到嚟就係話真係有啲內房可能有個流動性問題，但係咧個情況就係咁嘅。好啦，咁銀行借唔到錢，咁點算啊？咁發債亦都喂，真係如果你話要再發債嘅話，會唔會有咁多投資者會去認購咧？又未必。咁所以佢哋唯有嘅方法就係賣資產。好啦，咁而家依個時間賣資產，咁當然要減價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喺一個即係整體嚟講喺個一手嘅市場上邊，反而近呢兩個月我見到。啲樓係平咗， 係啊係 啊，因為睇翻啲樓價指數啦，即係全國咁去計咧，其實個別嘅一線或者二線城市咧，樓價又真係有一個明顯嘅回落啦。喂，究竟係咪一個喺內地置業嘅一個勢頭咧，或者買內地房地產啲勢頭咧？因為去分析，其實係咪都見到會係跌定咗啦，或者叫做呢個位入其實都。可以化算少少咧，覺得都 嗱，或者我可以講下一個中長線自己嘅睇法先。咁即係中國嘅經濟發展未來二十年或者十年兩大方向，第一個就係灣區經濟嘅發展，第二個就係一帶一路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話經濟越嚟越好嘅話，即係中長線嚟講，咁其實喺個對於房地產嗰個需求上邊，應該係有增無減噶嘛，係咪？咁但係你話一種資產，如果我哋當一層樓係一個資產咁去睇嘅話，其實一條直線上升係唔健康嘅，我自己覺得係唔健康嘅，係啊。咁你話真係喺適時嘅時候真係如果有泡沫啦，擠一擠佢出嚟係嘛 ？OK， 咁我哋有一個健康嘅調整嘅話，其實真係跟翻阿爺講嗰句，房就唔係。嚟炒嘅，系要嚟住嘅话，我自己觉得反而系当佢系一种资产去睇嘅话，系非常健康嘅咁样嘅调整嘅话。但系调翻转，你话而家系咪一个入市嘅机会啊？咁我自己见到啦，有时有一啲嘅项目啦，咁喺起楼都要钱噶嘛，系咪？咁去买地都要钱噶。反而有一啲發展商嘅項目，而家真係可能貼近成本價，甚至係成本價發售喎。 係 啊，係啊。咁所以你話 即係水泥幾多錢就用翻，用咗幾多水泥啊？部電視機用咗幾多錢啊？咁樣喂，包全屋家電，咁你圍翻條數嚇呢個數，全屋家電都包曬，係咪真啊？咁可能真係咁啊，因為要始終你要諗翻一樣嘢，一間上市公司。佢如果過往嗰一年完全，哇！啲銷售真係數據好差嘅，咁佢都向股民或者股東交代唔到啦。咁入面都牽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所以反而有陣時有啲筍貨係嘛，或者叫做便宜啲嘅貨出嚟啦，係咪？ 可以，其實我覺得係成本價啦，即係發展商而家依個位佢真係要套現啊嘛，需要現金嘅時候，即係等於。香港買銀主盤咁樣啦，係咪？咁所以你話而家係咪一個入市嘅時機？咁跟翻阿爺所講嘅嘢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有一個住屋嘅需求嘅話，咁都可以睇翻你真係選擇嗰一個地區啦，嗰個小區，佢有冇一啲樓盤係真係減價？其實我自己覺得有需求嘅話，亦都負擔得起嘅話，不妨係可以留意一下咁。 會唔會現階段係部署一下啲現樓會好啲咧？即係樓花近排就唔好。睇字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小锦囊或者小贴士俾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 其实如果你话楼花或者现楼嘅话，我自己觉得就 分別不大嘅，係啦，分別不大。咁當然，如果你話現房嘅話，咁就感覺良好啲啦，係咪？因為你已經可以有得睇，甚至我哋可以叫當地嗰個銷售係嘛，可以拍個視頻咁樣，入邊嗰個單位嘅情況係點啊？咁樣 即係唔使好似攞住個圖表寫寫畫畫咁樣。不過其實作為香港人都慣㗎啦，即係你買新樓。邊一嚿唔係樓花？有陣時啲遠期樓花三四年先收到樓，係咪？香港如是，海外樓如是啦。咁可能即係投資者自己都要注意一下當中自己要認識嘅嘢啦。你要多做功課啦。你冇得交曬俾個地產經紀去睇嘅。不過依家又方便好多，科技好係咪啊？即係 VR 睇盤咁係咪？即係都有呢啲情況出現係嘛？盧博士，嗯， 係啊，其實而家好多時譬如你如果係現樓嘅話，你心儀某一個單位，咁當地啦，咁發展商嘅銷售亦都可以真係拍埋條片係嘛，視頻真係俾你親身去睇到，真係係啦。 個情況係點先？有冇漏水先？有目了然先？咁嗱，美妝 app 我又見過好多啦，叫做美化间屋嗰啲咧，就暂时未见到，应该都系真像嚟嘅咁样。咁大家可以多做功课啦，都系嗰句。咁宏观咁样讲解一下，或者讲埋叫做过往嗰几个月啦，其实内地房地产市场发生啲咩事啦。咁亦都透过卢博士去讲，就系话唔使咁担心嘅。依家反而啲规矩定晒咧，大家仲容易啲去行前。之前咧蒙蒙糊糊咧，好多灰色咧。仲难去守规合法，你会唔会都系咁样睇啦？吓，关于内地嘅房地产市场， 其实我自己睇翻，即系从一个经济学啦，系嘛demand supply 嘅层面啦，咁好多时我哋真系要压抑嗰一个叫做投资或者投机嗰个需求咧，咁有时真系有一啲政策要落地嘅。咁其实我而家见到咁中央好多时佢一个对于购房者嗰一个政策啦，咁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完善啦。咁譬如可能对于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咁你可能嗰一个购房嗰个要求啦，或者一个按揭贷款亦都收紧咗。我自己个人觉得对于真係長遠房地產嘅發展咧係好嘅，只如果你話太多真係投資嘅需求、投機嘅需求嘅話，真係樓市嗰個波動啊，價格嘅波動嚟緊就會比較大啊嘛。 咁希望投資者都要注意翻，同埋要跟住國策去投資啦嚇。就算係都係要合乎嗰、內地政府嘅規格啦。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粵港澳大灣區嘅投資學會主席啊盧其超博士咧，幫我哋去講講啦內地房地產嘅一個概況啦。咁啊，下集咧又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多少少關於喂咁啊灣區入邊去置業。灣區入面去投資有些什麼去到 Q4 現在第四季或者迎來下一年一些投資的新的趨勢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呢或者、關於按揭方面又有些什麼小貼士可以跟聽眾朋友說多一點呢多謝盧博士今天 Thank you 好拜拜 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几率仲渺茫，你乐意再破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爱向死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上午大约八点，一名男子进入东铁线旺角东站路轨范围，他之后被救起，证实死亡。来往红磡至九龙塘站列车服务一度暂停。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寻日起合资格特定组别人士可以预约接种第三针疫苗，首日预约有两万多人登记，数字不算少。他表示，免疫系统有问题人士的抗体水平跌得最快，如果已经打两针伏必泰的健康人士在完成接种的六至十二个月内，可能仍然有足够抗体，因此不用太急。但接种科兴疫苗人士的抗体水平就跌得较快。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在同一节目说，各地每日仍然有新增个案，香港和外地会有交流，不能够永远封住香港以维持零个案，若果恢复通关和交流，第五波疫情随时会来，因此市民应该接种新冠疫苗，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中国公民被陪审团裁定企图窃取多间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罪成，面临最高60年监禁。路透社报道，译音是徐彦君被裁定多项涉及经济间谍活动和盗窃商业秘密罪名成立，最高刑期60年和罚款超过500万美元。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和几十个机构合作分享情报和资源，打击来自中共的间谍活动。对于那些怀疑中共真正目的的人，本案应该是一记警钟。中国正在盗窃美国科技来帮助他们的经济和军事发展。美国政府指控徐彦君是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指他从2013年起涉嫌收买包括通用电器旗下航空部门等多间企业员工，以取得商业机密。他在比利时被捕，并引渡至美国受审，是首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国国安部官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举行视像会晤。王毅强调，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不仅是认真负责的参与者，更加是脚踏实地的行动派。王毅表示，他强调中国不仅是确定富有雄心的碳中和和碳达峰的目标，还为此制定出台一整套政策举措。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全球光伏企业前20强中有15间是中国企业，前5名都是中国企业。全球十大风电企业中有7间是中国企业。中国过去10年淘汰1.2亿千瓦火电，超过英国目前装机发电总规模。王毅说，绿色转型应该是科学谋划有序推进，不可能 是要防止欲速则不达。阿雷斯表示，西班牙赞赏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承诺在不在境外新建燃煤电站。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係较早前呢，喺旺角东站有人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啦，已经处理好啦。东铁线列车服务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铁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仙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水管维修工程，由上昼嘅十点至到下昼嘅四点，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去香港仔方向嘅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咧，系需要暂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嘅车辆咧，请你使用第四号通道。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柴湾永泰道行人桥底去小西湾，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回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那等着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根据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56条，2021年11月7日起，条例中指明动物的定义会包括猫和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司机必须停车。如果猫狗的束养人在场，司机就要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料或者尽快报警。想了解更多，可以致电1823或参阅道路使用者守则。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一分钟文化之旅。PC 施俊卿， 虾饺、烧卖、叉烧包，一听就知我想讲饮茶文化。茶楼源于广州，主要是饮茶和食点心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茶楼遍布中上环一带。1930至40年，茶楼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除了饮茶之外，亦都是一个演出粤剧的地方。讲到茶楼的演唱啊，又点可以唔提到古诗杜焕呢个地水南音嘅表表姐？1975年，佢已经安排喺上环水坑口一间茶楼里面演唱，为期3个月，留低咗40多个小时嘅现场录音。其实你哋又知唔知饮茶仲有好多礼仪呢？例如系有人斟茶俾你嘅时候，需要叩子回礼表示多谢。另外，筷子唔可以插喺食物嘅上面，因为形象就好似上紧香咁样啊！仲有，作为晚辈都要帮长辈同埋上司斟茶表示尊敬。一阵间同爸爸妈妈去饮茶嘅时候，记得斟翻杯茶俾佢哋啊！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 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骗我也要自讨圆桌。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得意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极安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我 喂阿欧， 系喂，听完你嘅环节咧， 系咪好想同我一齐而家就去饮茶先？ 系啊，喂，不过咧，依家先讲咗香港嘅情况，一阵再翻去讲翻一啲内地嘅一啲饮茶文化啦、情怀嘅嘢啦。香港依家多咗好多啦，啲咧乜乜达人、乜乜达人嗰啲咧，快速点心铺啊！ 哇，好多啊，而家 系啊，系啊，即系旧时系得几间，可能喺地铁沿线啊，即系港铁沿线啦。咁你大家方便买个包，可能啊要浓叉烧包或者要几粒嗰啲烧卖咁样，你喺公司咪即系自己当早餐咁样食咯。我依家唔系，所以譬如我自己住个区咧，多好多间呢啲咧。夜晚黑有阵时我唔系好肚饿咧，跟住食个钟头饭，我可能凤爪排骨饭咧，咁廿零蚊咧，喂 OK 嘅。 系啊，系啊，呢度楼下啱啱开咗间啫嘛。 系咪呢度又有咩？ 九龙城 系啊，九龙城又有呢啲系咪啊？ 啱啱先开咗间，我见到。 系啦，咁啊，不过即系当然啦，即系以饮茶文化嚟讲，广东文化好盛行嘅。即系你话，即系特别系广州人啦，咁都会攞龙雀，系咪先？嗰啲西关大少，朝头早点解要食点心？点心唔系契嚟货，你食得饱啊嘛？系契嚟咩咧？俾大家 听下歌啊， 听下歌啊，玩下雀啊，倾下偈啊，睇下女仔啊。咁大家一盅两件咁样啦嘛，冇话要食饱㗎，系咪先？ 即係追求嗰啲就係一種精緻啲嘅感覺咁樣啦。咁啊，即係呢個又可以同大家去分享翻一啲飲茶文化喎，係咪？ 其實而家都有類似嘅酒樓嘅喎，即係當然啦。以前就講緊係連男音都會喺個酒樓裏面聽到，而家就冇啦。但啱啱講雀嘅話，其實你有冇去過大帽山有一間都好出名嘅？ 哦，有啊有啊，嗰間我都係常常去啊，即係泊滿曬車噶嘛。 係啊，冇錯。 我喜歡啊，成日都話如果你好運嘅話，會喺嗰度見到發哥噶嘛。系好运嘅， 但我通常系咁嘅，去完嗰度食完嘢之后咧，我就会落去下面买西洋菜。 系系系， 系啊， 嗯， 我系有好多菜买 嘅，即时收割嘅。 不过我而家系直情有埋嗰个姐姐电话，喂，我而家过嚟买菜，跟住留翻几多袋俾我，咁佢就会择定。 但系你要啱季节先咯， 系嘅， 系啊，即系你有阵时，即系夏天啊，唔系好似夏天唔系食西洋菜嘅季节，好似要等冬天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新年嗰段时间咧就啱晒啦。 系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收成嘅，有啲油麦菜啊等等成成啦，咁啊，即系呢啲都 仲有分土种同水种嘅油麦菜嘅。 即係嗰一個地 西洋菜 嗰個地段係嘛？即係喺嗰個大帽山嗰附近。 係啦，係直情係左右兩邊有一邊就係水種，一邊就係土用泥去種嘅呢個西洋菜。 勁喎！咁啊，呢個亦都係 唔同嘅，大家可以試下， 俾大家可以感受下。係 啦，完全唔同 texture 嘅。 不過又問下 PC 啦，有冇翻去灣區飲茶嘅啲經驗咧嚇？ 我覺得其實近年嘅飲即係灣區咧，其實因為可能我哋都要了解，其實飲茶文化係廣東傳落去噶嘛，即係廣東傳到嚟香港啦，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好接近嘅嘢嚟嘅。 係啊，咁我印象之中咧，舊時即係比方說十多年前咧，其實真係仲要。即系唔系喺门口叫号啊？唔系，即系当然依家唔好话攞张飞仔叫号，依家就直情你喺个手机 app 嗰度已经系即系可以攞号啦，攞一个号码，跟住到差唔多嘅时候，佢就会出个 notification， 跟住就话差唔多啦，系啦，施生、蒙生又可以进座啦，点点成成啦。咁但系咧，我记得旧时细个咧，特别喺广州啦、上下九一带咧，嗰啲茶楼咧，其实你仲系要喺后边等位。你要下位嘅，即等位系咩意思呢？就系、是、你翘住只手啦，喺人哋继续喺度食紧虾饺烧卖，你喺后面就望住边度有位咧，就即刻去搭台啊！ 近年咧唔同咗好多嘅嘢咧，系嗱，香港而家都系我有个姐姐会过嚟帮你倒水啊， 真系。 不过你国内咧系自动嘅， 系咩？ 系即 系哦，系啊，系啊，系啊， 有个水机喺你隔篱咧，你摆壶水过去，跟住佢就会自己 detect 到你个水壶翻咗过嚟，然之后佢就会帮你斟水。 系啊，系啊， 跟住然之后你就可以冲茶。同埋佢哋嗱，我哋啱啱講過嗰、個 set 文裏面都有提到啦。其實飲茶好多禮儀啊。其實如果而家講緊嘅沖茶，原來都好多禮儀嘅， 係咪啊？ 即係尤其是國內茶道嘅文化好豐富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原來我哋翻到國內嗰個茶道文化又會影響到大家點樣去飲茶，點樣去品茶， 係茗茶啦，或者內地依家今時今日好多茶室啊。 係啊， 即係嗰啲茶室就係俾你去感受一下個茶文化，同埋你都知道啦，過去嗰十年啲茶葉升值潛力好大，特別係啲陳年古樹普洱嗰啲咧，一餅幾多錢啊？一餅幾多錢啊？十幾廿萬啦，基本啫。都未同你講過百萬嘅茶葉係咪先？即係嗰啲咩清溪烏龍係咪？ 你有冇飲嗰啲吉仔寶梨啊？ 我冇啊，我拍戲先聽過 有。O K 喎， 我一個波波咁樣， 跟住其實一個吉嚟嘅，跟住曬乾咗，跟住裡面有啲寶梨喺度。 哦，冇喎冇喎，有機會都可以買嚟飲下。即係其實過往咧。就貿發局都有搞呢個國際茶展嘅，咁好多內地嘅參展商啦，都會嚟香港去參加。不過因為疫情嘅問題啦，可能有某啲 event 都滯後咗，或者即係冇以前搞得咁盛大啦。咁希望即係疫情進一步過去咧，咁大家可以充分咁樣感受下呢個茶文化啦， 一齊去品下茶啦。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

影嘅，咁以至好多唔同嘅香港電影啊，又開始復甦翻咯。有段時間真係個電檢嗰度真係又難搞少少嘅，依家又好似嗰個綠燈又開著翻，咁啊令到大家咧多啲唔同嘅香港電影翻到去內地嗰度啦，即係過到審批啦，咁啊大家又可以即係欣賞下唔同文化、唔同角度嘅一啲電影啦。不過咧，即係講呢個咧啊，我真心嘅，我想講其實近呢個十年咧，內地啲電影咧進步好多，咁一定要講嗰、那個《流浪地球》啦。我成日唔記得咗叫《流浪地球》定《流浪星球》嘅，因為咧我印象之中係叫《流浪星球》嘅，但係個個人都會同我講叫《流浪地球》。咁你知我講邊一部啦？ 知道， 即係嗰部其實好立竿見影嘅。我覺得真係喺個 CG 喺個動畫製作嗰度，真係好媲美到荷里活級數嘅製作啦。呢個係不爭嘅，即係你睇完之後覺得好 impress 嘅，個故事亦都好好嘅，我覺得寫得。不過你話喂，回首翻。即係過去十多年前嘅呢、這個叫做內地電影咧，有啲又係不堪入目嘅。你有冇睇過一啲唔好睇嘅內地電影咧？ 我冇喎，因為我睇曬劇片先去睇。 係你可能好啲啊！即係有陣時候我哋譬如都有會透過啲合法嘅串流平台睇內地嗰啲電影啦。哇，有啲真係好流啊！即係譬如有一套叫咩巨蟒沙咁樣啦。咁講嗰只鯊魚咧，其實有少少似外國嗰部 3D 變種食人倉嘅。咁總之講嗰條鯊魚咧，就係因為大家污染環境啦，即係通常都係咁啊，污染環境，跟住咧話條鯊魚咧就我原先咧居住嘅地方唔得啦，跟住有啲生物科技嘅嘢咧打咗入去，跟住佢就變異啊，變異咧周圍咬人啊，咁最後梗係好人獲勝嘅，一定係。我記得嗰個巨齒鯊定巨蟒鯊咧，最後咬人咧係咬到去巴西啊，跟住咧係中國嘅特種部隊咧。去巴西拯救翻巴西嘅眾生，跟住仲要打低嗰個巨齒鯊咯。 不過如果我 好癲啊，其實呢個劇情我想講真係好癲好癲。 我覺得咧，即係我睇戲咧，我好中意睇救援片嘅。 係咁林超賢緊急救援係嘛？ 嗰套我係覺得，反而嗰套我有少少失望嘅。 即係因為可能之前都講到好強勁。 係啊，我係特登等咗好耐。哎呀！又要延期啦，又要延期啦，咁样，我睇过应该最少两次系知道佢延咗期，即 系 好期待睇呢套嘢。但系个失望位系咩？即系我有时会觉得电影如果太明星化，每一次都净系见到 彭于晏系嘛， 系啊，净系见到个主角喺度咁样， 主角有光环， 就甩咗个剧情， 咁佢又唔会咁快死啦， 甩咗剧情就真系有啲咁样 难搞少少 啦。喂，不过我觉得睇电影咧，我最令我觉得要留意嗰啲系嗰啲。可能好細節㗎，可能喺個名度。我哋講翻《喬家的兒女》咧，你有冇睇佢哋啲名啊？ 我有啊， 啲小朋友啲名好有趣 喎。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嘛， 一二三四七嗱，一成二強三麗四美同七七嘛， 梗係有啦，唔使考我啦，我睇曬。 我覺得呢啲係好有趣嘅，即係點解我哋以前又會咁樣去分咧？即係一啲一定同文化有關，即係 同埋舊時有啲改名都唔同嘅，即係咪好中意加強家樂嗰啲嘅。咁因為家係一個我哋傳統價值嘅核心啦，所以即係。你会见到即係譬如你姓陈嘅陈家乜陈家乜咁样，即係你姓林嘅林家乜林家乜咁样，即係呢个家嘅概念係植根咗喺我哋改名，以至好多时候譬如仲有啲传统呢个家庭改名用族谱改㗎嘛。 同埋有一类型即係可能水上人啦，可能佢哋改嘅名可能叫弟呀咁嗰啲， 嗰啲又有啲特色系 特色嘅，佢哋当中会有唔同嘅文化意识喺度。 係啦，咁我哋呢隻歌呢都好有特色㗎，係啊，咁一齐听听啊，当中呢个国剧八十三零的主题曲作品呢？ 当摸上日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伤痕，人生可发生失意。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 散都